再结情，当烟花散在黎明，爱远得有些动听，凄美得有些痛惜，都市中太多记忆，回到成神话证明爱仍然想罪名，不要依我的病症，只要追你的远景，都市中太多记忆，回到成神话证明爱仍然可充实，维纳斯的呼应，上世纪的约定，因此信爱情。证明爱仍然